我心中有一团依然烧起来的火，突然把热化，带我从黑暗中解脱。我终于看你看得好清楚，你去吧背叛我，我会拿下你的面具，看我怎么带走你每一个成分。不要看清我敢用的手段，我心中有一团依然烧起来的火，突然把热化，带我从黑暗中解脱。你爱的疤痕让我想起我们，让我想到我们差点拥有的那爱的疤痕，我快要窒息，不得不想起我们差点可说出来，但我听过你的，我要你感到无奈。在你的忧郁中记得想起我，在哪里安定下，不再管你的死活。那爱的疤痕让我想起我们，让我想起差点拥有。